第151章，终点之前。一五四掰着手指开始数， 我可以列一些数据给你们。监考区里面排除掉了监考官，一共有1721人。 他弯起一根手指， 当然了，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类型，像商店、餐厅、酒吧等等这些地方的经营，服务人员很难接触到系统的核心区域。所以第一步排除了1144人，还剩下577位。 接着他又弯起第二根手指， 这577个人呢，都是信息管理处、监控中心之类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说都有一定概率能接触到系统的核心。不过这里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主设计人不是年轻人，所以第二步排除掉了年纪、性别不对的，还剩下187人。 154弯起第三根， 其中有一小撮人呢，经历特别清晰细致，几乎不可能有隐藏身份的问题，所以再排除了这一部分人，还剩下131个人。 在这种摆数据算概率的时候，154身上会显出一丝系统的影子，不过这种感觉总会被打破，因为他下一秒就会流露出人的脾性。 131个人乍一听不算很多了，但延伸一下就非常的麻烦，理论上谁都不能排除嫌疑，但是我也不可能现在就把他们从头到脚分析对比一遍，就算我有功夫分析，你们也没有功夫看。在这种情况下挑一个人出来纯属瞎蒙。 154晃着那三根手指抱怨，谁知话音刚落，瞎蒙的人就来了。 有一个人， 我想到了一个人。尤火和秦鸠几乎同时开口，154木着脸默默把手指收了。 谁？双子大厦处罚通道的守门老人。 想到一起去了。 守门老人，他倒确实在这131个人里，资料属于比较模糊的，只有姓名和年龄，系统里面这两样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 那位老人常年守在处罚通道口，很少出来。监考官也好，考生也好，包括监考区生活的其他人，并不常去双子楼，大多都跟他不太熟悉。据说他记性不太好，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进的系统，也记不清自己这些年做的很多事，只对一些特别的人有点印象。而且那位老人待着的处罚通道确实离核心区域不算远。154想了想说， 他确实是一个很符合的人选，但这样的也不止他一个呀。 他又列举了一些人，都跟这个老人有着相似的情况。单看你说的那些条件，列出来当然不止他一个，但再加一个筛选条件就不同了。 什么条件？ 他应该是我常接触的人，我做考生时期在监考区里常接触的人。154露出一丝疑惑，瞬间又恍然大悟。 对啊，我只惦记着最后那一次功亏一篑了，我差点忘了你们第一次联手也被打断过。 那时候秦鸠还是考生，尤火还是考官 A， 打断的原因是系统发觉他们交往过密。其实明面上他们的交往没有任何问题，总结来说就是一个整天犯规，一个负责处罚，所有的交集都在这里。一个机器能发觉什么？只有人，只有人才能看出那些暗流涌动，只有人才能凭某种直觉过分敏锐地察觉到他们之间的联合，察觉到他们可能想做点什么。一旦加上这个条件，其他人都要从名单上划去，数来数去真的就只剩下一位，那个处罚通道口的老人。秦鸠在监考处履行的每一次处罚都需要从那位老人眼前过，考官 A 每一次来接人同样要当着那位老人的面。那位老人见过两人剑拔弩张的样子，听过他们之间的对话， 次数甚至比大多数监考官都要多得多。只因为这个老人看上去太无害了，所以他们最初在考虑拦路石时，总会下意识地忽略他。 油货想到那个老人的模样，又陷入了沉默。为什么呢？他实在很疑惑，那个老人在他的印象中不仅仅是无害，他见过对方跟秦九闲聊的模样，甚至有几分慈祥。如果那个老人真的是那个主创设计人，为什么在系统失控的情况下依然要帮着系统呢？仅仅是因为系统是他创造出来的？出于对杰作的感情？疯子才会这样毫无理由毫无逻辑的助纣为虐呢？但那个老人看着并不疯，这才是令人想不通的地方。那个老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出了问题，他明明可以停下一切，把失控的系统销毁，等出去之后再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修改调整，创造出更符合初衷的杰作，在可控的范围内训练筛选军事人才。但老人并没有选择跳出去，而是长久地留在了系统里，又在系统的影响下慢慢地遗忘现实。老人图什么呢？油货无法理解，就像他同样的无法理解那个生下他的人为什么对系统那样的忠心又痴迷。 对了，秦秋突然问易五四，你有那个守门的照片吗？ 我好好的留个老头照片干什么呀？ 易五四绷着个棺材脸，说完顿了一下又补充道， 不过非要看的话我也可以有。 那就可以一下。 你们不是都见过吗？还要看照片干嘛？ 一五四掏出手机纳闷地问。秦秋看着他操作解释道，我们在上场考试里见过一张照片，里面有那个研究团队的领头，不过很可惜脸被烟头烫掉了。比较走运的是吴医生说他曾经见过那个领队，如果再见到一定能认出来，我们想找他确认一下。 哦，也是，确认一下免得冤枉好人了。 几分钟后，他们敲响了吴丽和杨树的房门，说明来意。一五四把手机递给吴丽，屏幕上那个老人坐在处罚通道后面，肩背有一点佝偻，银灰色的头发被风吹得微微凌乱，他正看着空中的某一点出神，抿着的唇边有深深的法令纹。也许是静态的关系，老人身上的温厚慈祥退了大半，看上去确实有几分研究者的影子。一五四的照片很全，左侧、右侧、正面、背影各一张，全方位地将这个老人呈现出来。吴丽皱着眉来回划着四张照片，众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吴丽，就见吴丽仔仔细细翻完三个来回，抬头说， 不是这个人。 这个答案出乎意料，油货、秦鸠、一五四均是一愣。 你确定？ 油货指了指屏幕， 会不会是照片失真或者年纪有点出入的原因？ 他们已经将其他人排除了，留下的这个简直就是标准答案，没想到居然在吴丽这里被否了。吴丽摇了摇头， 照片失真的程度有限，而且一个人年轻几岁年老几岁，略胖一些或者略瘦一些都不妨碍认人呢，骨骼走向摆在那里。 骨骼？医生的认人方式他们不能直观理解，但吴丽的性格他们是知道的，不再三确认都不会下结论。吴丽把手机递给一五四， 真的不是我见过那个。 好吧， 原本有眉目的线索被腰斩，事情又变得令人头疼起来。但吴丽又补充了一句， 也别急着失望啊，毕竟我们各自知道了信息都是碎片，不是我认识那个领队不代表全盘否定，万一项目还有别的核心负责人呢？ 猜测终归只是猜测，没有佐证一切都是空谈。 依五四看了眼时间， 还有一会儿大部队就要到了，一千来号人呢。我继续去处理准考证，起码得让你们明面上显示变成第四门课已经考完了，不然你们卡都用不了，你们既买不了药品，也搞不到武器。 他说着就要去开自己的房门，结果手指还没碰到门，房门砰的被人打开了。一五四差点跳起来，又强行稳住了形象。他刚想说怎么回事，就见一个人影顶着鸟窝头冲了进来。 九二， 一五四瞪着眼睛， 你干什么呢？吓我一跳。 冲出来的人正是九二二，或者说敢死队的成员之一文远。九二二大概刚醒，脚步还有点飘。 我找老大。 我在呢。 秦鸠站在他背后拍了拍他的肩。九二二转过来，看得出来九二二似乎有事要说，应该是想起了什么东西，从昏睡中惊醒了。但他见到秦鸠的瞬间，嘴唇开开合合好几次，又忽然忘了词。 醒了？ 醒了。 九二二茫茫然在系统中生活了这么久，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人，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觉得自己应该多留几年，多接触一些人。如果可以的话，再往监考官的上位圈挪一挪，这样就能离核心近一点。然后呢？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不知来处，不知去处的过了这么多年，终于醒了。九二二伸出拳头，不轻不重地和秦鸠队磕了一下，这是当年每个成员打招呼时会做的动作，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做过了，直到今天终于想起来了。他终于想起了自己，他叫文远，来自敢死队，负责信息收集处理和小型装备设计，直接联络人是秦鸠。他们的任务是瓦解系统，他们的信仰是让这里的所有人终归自由。他们曾经发过誓，如果敢死队的成员不再隐瞒，坦诚相见，那一定是在一切都结束的那一天，在终点之前。